我是干眼泪，默默说再见，一切舍不得改变，蒙骗自己，缘分还在，原定的未来，有你有我在是最精彩，回忆向前就照天沉醉，这不想继续向前，失去你的每天幻想还有永远，你的一切都留在身边，闭上眼睛就能见到你，请求你帮帮我分担思念，情愿错过白天，黑夜拉长一点，感受你的体温在缠绵，然后发现我们还是要说再见。在这里，淡化在心里，我们从不曾分开，换个方式继续去爱，我听到你说为什么想做的还没做，你会一直陪着我一起完成余下的承诺，失去你的每天幻想还有永远，你的一切都留在身边，闭上眼睛就能见到你，请求你帮帮我分担思念，情愿错过白天，黑夜拉长一点，感受你的体温在缠绵，发现我们还是要说再见，然后发现我们还是要说再见。